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文明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樊哙的一番演讲把项羽的注意力吸引开之后，席间的张良向沛公刘邦使了一个眼色，刘邦会意了，就以上厕所为名义走出帐外了，然后张良也趁机溜出来。看来这项羽的眼神是真不好使啊，从他眼皮子底下溜人也太容易了。到了大帐外边，张良就叫刘邦赶紧离开。刘邦知道张良是自有脱身之计，便拿出了一对带来还没来得及献出的白璧，让他转交给项羽，另外拿出一对玉斗献给亚父范增。夏侯婴等人已经在外边接应了，于是刘邦就这样在项军眼皮底下逃之夭夭了。随后的事情有点像走过场了，张良走到帐内告诉项羽说，刘邦不胜酒力已经先行离开了，叫他代为赔礼道歉，然后送上价值连城的白璧和玉斗，算是给这场盛宴买单了。历史上一段极有传奇色彩的鸿门宴就这样华丽地宣告结束了。在这次盛宴当中，项羽犯了一个一生中最大的也是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放刘邦活着走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盛宴唯一的牺牲品就是曹无伤。宴席之后，项羽直接把曹无伤送上了断头台，而项伯也因为这场盛宴一夜成名。他的确不配当项羽的亲叔叔，为了友谊把刘邦帮到底了，可是他不知道，正是他的胳膊肘往外拐，使得他们项氏家族失去了一统天下的绝好机会。冥冥之中似乎双雄争霸的时代就要到了，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鸿门盛宴结束了三天之后，项羽带领了40万革命大军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咸阳。也许是对暴秦的痛恨，也许是为了项梁报仇，也许是习惯性屠杀的使然，总之呢，他一进城就放纵手下杀人放火强取豪夺。他还冲进宫里杀了公子婴和秦珠公子宗族，收取货宝美女，然后一把火点燃了皇宫，这座无数百姓用血泪铸成的阿房宫就这么的毁于一旦了。阿房宫的大火烧了3个月才停下来，这把大火极大的满足了项羽的复仇心和虚荣心，可正是这一把火烧出了不和谐的音符来。 坑杀200,000秦军和火烧阿房宫，这简直就和暴秦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因此呢，他在关中人们心里边的声望已经降到最低点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为他日后的楚汉争霸埋下了失败的种子。项羽烧了阿房宫，这表明他根本就不想在关中建都称王。这时候一名姓韩的书生猜想项羽肯定想到彭城建都，就来劝阻他。关中才是建都的绝好地点，他还充分地说出了理由。关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国的秦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秦有关中做腹地，不管其他诸侯如何联合抗秦，也进不了关中这块要害之地。秦始皇之所以得天下，正是因为有关中做腹地。大王如果能够建都关中，定可雄霸天下，四海降服。应当说，这样的分析的确是很透彻。如果项羽真的选择了在关中建都，那么刘邦日后想要反项羽，那是难上加难呐，难于上青天。可是呢，固执的项羽偏偏没听他的话。他当时只是想荣归故里，光宗耀祖。项羽是这么回答的：我得到了天下，不衣锦还乡，这跟穿着锦衣的夜行人没被人看见，不是一个道理吗？项羽的观点现在看来，那是幼稚的可怜，好像他只有3岁孩童的智商一样。坐拥了天下，天下人谁不唯他是尊呢？他又怎么能像穿锦衣的夜行人那样不被人注意呢？从这一点来看呢，项羽和刘邦来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古人说得好，伴君如伴虎。那姓韩的书生一看项羽不听劝告，一激动就说了一句话，一句让他后悔都来不及的话。世人都说楚国人就像猕猴一样喜欢花帽子，今日一见果然如此。项羽一听这个话，那肯定是怒发冲冠呐，命人架起一口大锅来，把那姓韩的书生扔进锅里边炼油了。项羽也许只有在日后跟刘邦的楚汉相争当中才能体会到，建都关中确实比建都彭城要好上几百倍。只是那时候他还会想起那个被扔进油锅里炼油的文弱书生吗？这些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有时候却真真切切地左右了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格局。项羽把都城选在了彭城，还有一个让他头疼的问题，他来了，楚怀王如何安之呢？在革命最初阶段，为了推翻秦朝，聚集旧楚的臣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项梁听从众人的意见，拥立一个从偏远山区找来的小牧童，也就是放牛娃，来当这个楚怀王，通过他号令天下诸侯进行革命。这是当时革命形势需要的产物。现如今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了，暴秦已经被推翻了，他项羽拥有40多万无敌之师，天下已唯他是尊。楚怀王这个原本用来做招牌用的，一夜之间似乎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不仅失去价值了，现在还变成了个累赘。没有价值的东西，累赘的东西，终究会被淘汰，被抛弃的。但是如何处置楚怀王成了一个大问题。直接杀了他肯定不妥，这明显是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傻子也不会这么干。 可留着他又是一块心病啊。有他在这彭城，我还能名正言顺地称帝称王吗？怎么办呢？项羽就陷入了沉思。既然不能杀，那就把他架空。尽管他本来就没多少实权，既然我决定建都彭城，那你就不用再待在彭城了，到别的地方去吧，越远越偏僻的地方越好。长沙郡的郴县是个不错的地方，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荒凉至极，把楚怀王送到那儿是架空他的绝好地方。楚怀王可以整天在那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边，用绳子架在空中跳来跳去。于是项羽派使者修书一封给楚怀王，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在怀王英明果断的领导之下，历经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革命军最终推翻了暴秦王朝。如今各革命军、各诸侯王非常尊崇楚王，认为您才是天下至尊，以后就尊称您为义帝。然而呢，古代贤明帝王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居住的地方得特别讲究，一定要居住在江河的上游。鉴于这点考虑，众人一致认为把义帝您恭送到长江一带最为合适，在那里占据风水宝地，以长沙郡的郴县为都，造福天下百姓。就这样，项羽把义帝，也就是楚怀王赶出了彭城。革命成功了，项羽决定召开一次英雄大会。首先他广发英雄帖，号召天下英豪前来咸阳一聚。以当时项羽的威望和实力，谁敢不来呀？更何况这次项羽招天下英雄不是来比武，而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分封，这是好事啊，那好事谁不想要啊？英雄大会就正式开始了，会议地点咸阳，会议时间公元前206年2月26日，参会人员是各路革命军将领，会议发言者项羽，会议主持兼策划是范增。项羽发言，充分回顾了革命史，从第一个拉开革命序幕者陈胜说起，直说到他和刘邦联手打进关中，推翻了人人痛恨的大秦王朝。这绵绵不绝的开幕词啊，只听得两边肃立的英雄们腿脚发麻，耳中起茧，这才宣告结束。范增满意地点了点头。项羽虽然在讲话当中临时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至少中心思想很明确，突出了革命取得胜利的艰辛。进入下一个议程，由项羽同志宣布众英雄分封明细表。义帝楚怀王都郴县，管辖范围不限。之所以说不限呢，说大就是整个天下，说小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管辖原魏国和楚国的几个郡。汉王刘邦都南郑，管辖巴蜀两地。雍王张邯都废丘，管辖咸阳以西的地区。塞王司马欣都溧阳，管辖咸阳以东至黄河岸边。翟王董翳都高奴，管辖上郡地区。西魏王魏豹都平阳，管辖河东郡。河南王申阳都洛阳。韩王都阳翟，殷王司马昂都朝歌，常山王张耳都相国， 九江王英布渡陆县，衡山王吴瑞，临江王贡敖，辽东王韩广，燕王臧荼，胶东王田氏，齐王田都，冀北王田安。项羽一口气读下来，竟然是无比的流利通畅，这让一向不善言辞的他是惊讶不已，心里边不由得感慨，世上本来就没有利嘴和快嘴之分，会开的多了，话说的多了，自然也就能说会道了。分封完毕，在场的众英雄是皆大欢喜，高声呼喊项王万岁，项王万岁。随后范增宣布散会，英雄大会圆满结束。大会结束了，众人也都得到了封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欣喜和鼓舞的，但是也有人不满。第一个不满的就是刘邦，早在分封之前，就刘邦的问题，项羽和范增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范增认为巴蜀二郡道路艰峻，原本是流浪者居住的地方，让刘邦去那儿，既不会背上违背约定的罪名，又困住了刘邦这条蛟龙。项羽这回听取了范增的意见，把刘邦封为汉王，往那鬼去了都会发愁的地方赶。为了双保险，项羽听从范增的意见，把汉中土地分割为雍、塞、翟三国，他们处在刘邦和项王之间，有意让他们在意外之时抵挡刘邦。上次的鸿门宴，虽然项羽因为一时仁义放了刘邦，但看他的分封，还是说明他对刘邦还有了足够的警惕心和提防心。英雄大会，刘邦虽然因故没能亲自去参加，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就听到了音讯。刘邦可不是傻子，一看自然就知道项羽的阴谋把戏了，一怒之下就要去找项羽拼命。那打仗本来就是武将的特长，刘邦的举动立刻得到了樊哙、周勃、灌婴等人的响应。就在这关键时候，萧何出面了，他拦住了刘邦，分析了当前局势和自身的实力，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大王啊，现在根本就没有跟项羽抗衡的实力，现在跟人家打，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最后张良也出手了，他把手一挥，无数的金银珠宝就抬到了项伯面前。项伯是怎样一个人呢？前面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他收到好处了，心想反正这天下是我项氏的天下，哪个多分点哪个少分点，还不是举手之劳吗？那项羽虽然很凶暴，但是对家族里的长老却是很尊重，面对项伯的求情，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于是项羽随后就把巴蜀之外加汉中郡封给了刘邦。这样呢，刘邦的心里边虽然还是不太情愿，却也稍稍得到了一点平衡。第二个不满的是楚怀王，确切地说，现在应该叫他义帝了。项羽把郴县那个荒野凄凉之地给了他，本意上是想让义帝从此归隐山林，不再过问天下之事，做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帝。但是义帝当时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怎么能甘心一辈子就这样遁隐空林呢？但此时项羽的命令又不能违背，只能在唉声叹气当中上路了。由于不想早点到那荒野之地去，他是走一阵歇一阵， 好几个月才走到了长江边。正当他借景生情，有感而发的时候，船上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了一群水贼。水贼们没多说废话，先砍了异地的人头，然后再抢了他们的金银珠宝，扬长而去。乍一看呢，这是打家劫舍的突发事件，但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一些端倪了。打劫就打劫吧，在人家没反抗的情况下，哪里会先杀了人再抢东西的？再说当时异地落魄至极，穿着粗糙，打扮老土，只有几个誓死相随的便衣从人跟着，那些水贼怎么就一眼看出来他们是有钱的主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一起有阴谋有计划的抢劫案，这一切都是九江王英布所为，幕后主使是项羽。后来英布投靠刘邦的时候，根据他的招供，是项羽命他假扮成水贼，在异地过河的时候把他干掉。他当时刚被项羽新封为王，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只好做出了不仁不义的大逆之举。项羽杀异帝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当初确定西入关中人选的时候，他和汉王都要去，楚怀王却最终选定了刘邦，这让项羽耿耿于怀。第二，进入关中之后，汉王自愿让出咸阳给项羽，异帝却固执地坚持应该如约而行，谁先入关中谁就是关中王，摆明了跟他作对。第三，给他一条生路，他却磨磨蹭蹭，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既然给你生路你不要，那就只有一条死路了。后来项羽指使英布暗杀异帝的事被世人知道以后，项羽的罪名就又多了一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老草原，我可爱的家乡。马背，摇马背，摇声音的摇篮。你用深切的露指，把我拨云。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

郭林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除了刘邦和楚怀王对项羽的分封不满之外，第三个不满的是陈馀。那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封了张耳为常山王，那怎么陈馀就没有封王呢？前边咱们已经说过了，张耳和陈馀当年是忘年交，自出道以来一直是形影不离。虽然后来两个人因为巨鹿解围的事情反目成仇，但陈馀在巨鹿之战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也有苦劳。他成功地牵制了秦军，后来又写出绝世佳信劝降章邯，最终使得章邯缴械投降项羽的革命大军。现在张耳得到了分封，陈馀却没有分封，这怎么着也说不过去。原因很简单，英雄大会时他没去参加。项羽分封的时候，天下英雄为了让自己能封个好地方，能多封点土地，还得耍一些手段才行。就像现在有些腐败分子想弄个一官半职什么的，大多是亲自出马，找朋友找关系，然后再送礼送人民币。那时候的分封也一样，张耳的很多朋友就在项羽面前为他说话，让张耳增加了不少的印象分，再加上得到了不少好处费，封张耳为常山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而陈馀为人忠厚，再加上阅历也浅，哪里知道搞官场上这一套啊。再加上他没有亲自去参加英雄大会，自然就被日理万机的项羽给忽略了。事后虽然有人提醒项羽说封了张耳不封陈馀有些不妥，但项羽只说了一句，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分给他得了，就算是给这个事儿做了个解决。人家都有封有号，唯有他只有三个县，这算哪门子的王啊？陈馀愤怒的有点发飙了，只是他当时实力太弱小了，不敢扯起大旗反抗项羽而已。暂时不敢反，但并不代表着不想反，这里就已经有一个不安分的因素存在了。第四个不满的是辽东王韩广。韩广本来是燕王，现在被项羽封为了辽东王，怎么都不肯去辽东。他的祖祖辈辈都在燕地，怎么能舍得离开燕地呢？项羽在分封的时候，肯定是忘了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国土家园有特别的依恋之情，不去那就是违令，这惹恼了项羽的同时也惹恼了臧荼。臧荼本来是燕的大将，但是从楚破赵有功，后来又追随项羽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被项羽封为燕王。韩广不往辽东去，他这个燕王就没什么用。 这时候他见项羽似乎也对韩广不满，于是乎趁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他率军偷袭了韩广。韩广哪里料到自己人会对自己人下毒手啊，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已经成了刀下之鬼了。活并了韩广，项羽居然对臧荼赞赏有加，除了已经封的燕王之外，还加封为辽东王。项羽的这种纵容很快就得到了其他诸侯的效尤，后面就引出了齐国三王火并并且反项羽的事情来。这时候第一主角刘邦同志又在去汉中的路上满腹牢骚了。刘邦虽然被赶到了巴蜀一带，但是项羽的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把目光停留在刘邦的第一谋臣张良身上。刘邦之所以能先到一个月到达关中，就是因为张良为他提出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高级战略，从而以不战屈人之兵迅速攻城拔寨，势如破竹一般的拿下了秦朝老巢咸阳。再加上项羽已听闻张良是当年用兵用计如神的姜太公的太公兵法传人，那心里更是惶惶不已。这样一个人才要是能归我所用就好了。很快项羽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韩王。张良是韩国人，只有利用韩王来对他进行施压了。因此当其他诸侯纷纷上任就职去了，唯有韩王是个例外。项羽把韩王留在了自己的身边，表面上是好酒好菜的招待着，实际上是把他当成人质给绑架起来了。项羽绑架了韩王，除了因为张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巨鹿之战之后转西行向关中进军的时候，韩王并没有像其他诸侯一样追随他入关。说白了就是当时韩王的头脑不开窍，表面功夫不到位，没有像其他诸侯一样讨得项羽的欢心。虽然事后韩王苦苦解释，说他手下兵力有限，即使追随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项羽可不管，他要的就是那种气势，就是那种气派，就是天下诸侯唯我世尊的风光场面。可这个韩王没给他面子。当然，项羽绑架韩王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张良。绑架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了解一点，被绑的人只要还能说话，肯定会对绑架者是百般求饶。韩王当时也不例外，只要你能放过我，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项羽要的就是这句话呀，他对韩王说了，他不想要银子，也不想收回已经封给他的王位，但是你必须得召回张良。项羽把他条件说出来了，韩王已经没得选择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他二话不说，马上给张良写了一封书信。当然了，在书信里边他不敢明说自己被项王绑架了，而是很深情很委婉的说他想把自己的韩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强大，要他马上回到自己的祖国来，尽一个臣民应尽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良本来就一直希望自己的故国韩国能够兴旺发达起来，这回一看韩王召唤自己，那怎么能不答应呢？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心中的想法，那就是眼下刘邦被赶往交通闭塞的巴蜀地带， 以目前的形势，只能委身于那儿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而他留在韩国，正好可以知晓外面的消息，这样既可以帮韩王做点事儿，又可以暗中帮助刘邦，可谓一举两得。身在韩营心在汉，张良当时心想，他以后的生活可能就要这样过了。听说张良要走，刘邦那个舍不得呀，张良就不断地劝慰他，说今日的分别只是为了来日更好的相聚。两个人都依依不舍，就这样，张良送了刘邦一程又一程，一直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让刘邦很是感动。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当然，张良这么执着地送刘邦，除了难舍心里的依恋之情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火烧栈道。当张良告诉刘邦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刘邦原本阴沉着的脸这才稍稍地舒展开来。随后张良又送了一个锦囊给刘邦，叮嘱他只有等到东归那一天才能打开。目送刘邦走远之后，张良叫人放火烧了刘邦身后的栈道。火烧栈道的目的是给项羽看的，表示自觉回路，并没有东归之心。这跟项羽当年北渡黄河的破釜沉舟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为了鼓舞士气，英勇杀敌，后者为了麻痹敌人，造出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架势。事后看来呢，张良就是张良，他的计谋果然高明，很好地麻痹了项羽，让他的注意力从刘邦身上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去了。火烧栈道，这给刘邦在蜀中磨刀霍霍操练兵马，准备东山再起，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刘邦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张良功不可没。等张良烧光所有的栈道之后，才到阳宅去等韩王的归来。可哪知他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韩王的噩耗。原来项羽在得知张良把汉王送到包中去了，以为他不打算回来了，按照绑票的国际惯例，到了期限还没达到绑匪的条件就会撕票了。项王一脸怨怒地看着可怜巴巴的韩王，对不住了，韩王同志，撕票的时候到了。从此张良只好领着一些韩国的散兵游勇自力更生，过起了漂浮不定的流浪生活。下面就要说到萧何月夜追韩信了。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故事很出名，在民间是广为流传。萧何是什么样的人？在前边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了。当年刘邦还是整天无所事事东打西闹的流氓时，萧何就因为他一脸龙相而非常器重他，先是给他弄了个小小的干部来当，推荐他当了泗水亭的亭长，后来又根据形势判断追随他参加了革命，斩白芒起义。一个小小的乡级干部后边总是跟着一个身份和地位都高出很多的县级干部，这让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儿你都不必去理解，你只要耐心地看其后面的发展就是了。从一个小混混的流氓到小小的亭长，再到扯大旗拿大刀参加革命，然后因势单力孤寄人篱下，再西征入关，最后成为一个实力仅次于项羽的汉王。刘邦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追随他的人没错。 正是因为萧何的慧眼与众不同，他入了关以后，地位和身份也与众不同，他成了丞相，汉中大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的行政官吏都是由他来委派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萧何当年的投资换回了丰厚的回报。而萧何也不负丞相一职，刘邦在破咸阳城的时候，别人都是去抢金银珠宝、紧锣绸缎，唯他对皇室里的那些破书烂籍情有独钟。他的眼光就是不同啊，太高瞻远瞩了，似乎料定了自己以后就是当丞相的料。现在他在咸阳收集的几大筐典章簿籍发挥作用了，引章摘句，参照旧法，办起事来胸有成竹，有条不紊，根本就不用刘邦再急发挥作用了。引章摘句，参照旧法，办起事来胸有成竹，有条不紊，根本就不用刘邦再插手了。萧何虽然为刘邦分忧了，但是刘邦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到了汉中不久，他手下的士兵已经开始逃离了。士兵们之所以逃离，并不是因为项羽或是谁打过来了不得不逃命，而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穷乡僻壤、异地他乡的孤独和寂寞。是啊，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士兵们背井离乡，来到这人不见人、鬼不见鬼的地方，本来以为这只是刘邦的权宜之计，在这里待一下，马上就要打回去的。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刘邦虽然命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将领招兵买马、日夜操练，却丝毫都没有东归的意思。思乡之情很快就跟瘟疫一般的传开来了，种种思念之情挥之不去，结果就是大批的逃离。对此刘邦无计可施，只好听之任之。当然，如果我们从大浪淘沙、剩下的是金子的角度来看，能够忍住寂寞留下来同甘共苦的士兵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无疑又算是一件好事。逃的是士兵，刘邦心里虽然多少有点急，但还是能够理解士兵们的心情。但如果逃的是良臣猛将，对于求贤若渴的刘邦来说，无疑像割了块心头肉般的难受。如果有人告诉刘邦他最为信任、最为器重、最为尊敬的萧丞相逃了，只怕比要了他的命还要难受。当然了，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按照常理来推算，以当时萧何对刘邦的忠心，他是不可能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候逃离的。但就是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发生了。一天早上，刘邦刚刚从梦中醒来，一个卫士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闯进来了，报告汉王，萧丞相不见了。你说丞相怎么了？不见了。刘邦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双眼睛瞪得比铜锣还要大。啊，有人见丞相天还没亮，就一个人一匹马匆匆地跑了。快派人去找。如果连萧丞相也逃了，那他刘邦就真的完了，还能指望谁来帮自己东山再起呀？那一天晚上，寻找的人都回来了，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他们的表情已经告诉刘邦，没戏。这一天，刘邦是度日如年。第二天的晚上，寻找的人都回来了， 他们一个个还是垂头丧气，他们的表情依然告诉刘邦，还是没戏。这一天，刘邦有如隔三秋之感。第三天黄昏到了，寻找的人还是没消息，眼看着又要没戏了，刘邦差不多就要绝望了。这时候丞相出现了，他不但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叫韩信。这就是萧何月夜追韩信的故事。史书上记载，萧何是一大清早，或者是天还没亮，就知道了韩信逃离的事情，大惊之下，连刘邦也来不及通报，就去追了。至于为什么在历史典故上记载说是月夜，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萧何追了两天之后，在一棵大枣树下发现了韩信，在得到萧何回去再不重用你，悉听尊便的时候，韩信这才跟他回去了。这一来一去整整三天三夜，这么看肯定经过了几个月夜，取名叫月夜追韩信，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我们从后面看到韩信在日后的楚汉争霸当中，确实起到了用兵如神、扭转乾坤的作用，就不得不对萧何竖起大拇指啊！他的眼光没错，眼光简直就神了。韩信确实是他值得去追的人。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韩信的成长之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祝心工作欢发吉身，幸福生活。祝你一路顺心，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 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 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 像那流水